欢迎大家来到全新清谈节目《学人沙龙》。每个星期一至五咧，我哋都会有不同嘅主题、不同班底。而星期一，我哋以文艺为主。讲起沙龙，最早咧出现喺16世纪意大利，去到17、18世纪嘅法国咧就极为流行。意思就系一个俾大家放松交流，唔求唯一结论，但求开心分享、提升修养嘅聚会。而今日《学人沙龙》嘅题目咧就系、是、流行文化的启蒙。我是主持米克，先介绍一下其他拍档先。在我最左手边有导演、大学讲师曾庆云 Eric， 视觉艺术家李思宇 Alpha， 同埋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 Amuse。 Hello， 大家。 咁讲开呢个流行文化，不如讲下，其实流行文化对于大家嚟讲系咩回事先？ 系啦，我先掟一个心理学叫做社会心理学嘅定义先啦。其实佢系一个 snapshot 嚟嘅，即系佢系一个快拍嘅意思，即系话咧，佢未必系一个全部嘅真相嚟嘅，系一个快拍。而呢个快拍里边咧，系见到一个社会嘅集体价值观。系啦，即系话佢唔系关于一个人或者小众嘅，系社会嘅集体价值观。不过咧，佢系你当系咁，佢睇到好似一块镜咁样，睇到一个社会嘅集体价值观嘅一面，但系其实佢睇唔到块镜嘅后面系啲乜嘢嘅，系啦。块镜后面咧，希望就系我哋讨论嘅时候系可以多到知嘅，都系类似就系咁。 Eric 喺嗰个快拍里边有冇拍到你嘅咧？ 我其实觉得流行文化系仲即系点讲咧，系属于大家嘅嘢嚟嘅。即系冇人可以即系知道佢几时发生，冇人知道几时会冇咗。咁而大家都喺参与其中咯。咁但系作为创作人就系、是、我成日都会想同佢保持一啲距离啊。即系我会想喺里边感受，但系到自己去做自己作品嘅时候咧，就会觉得我都系会觉得做翻自己要做嘅嘢。 系 Alpha 咧， 我自己同 Eric 都有少少近似，即系其实我唔系会一头撞进落去嗰个流行文化当中，即系通常都会想要去知道，但系又想要抽离少少去观察，或者因为系创作者会觉得，应该要突出自己嘅观点多过去跟啦。咁但系我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一个潮流嚟嘅，系大家聚会嗰阵作为谈资会讲嘅嘢嚟嘅。如果完全唔知嘅话咧，就会有 FOMO 嘅发生嘅。咁所以系又要融入当中，但系又唔想走到最前處，就想望觀察的感覺咯。 風魔呢個都幾好啊！即係風魔嘅意思就係怕被排除在外啦，可唔可以咁講？即係怕突然間落後於人咁樣啦。但係咁啊，今日我哋四個就齊啦，就係、是、意思係我好似分咗條線咧，呢一邊係流行文化嘅消費者啦， 冇錯，我仲想話俗少少添，又唔係，我唔認嘅， 我就費事咁自己講，okay. 但係俗少少嘅，咁嗰啲一定雅少少咁樣。但係得意嘅就係咧，就算你採取咩立場咧，無論你係想同佢保持距離，定係還是你會消費投入其中咧，佢不免都係影響咗我哋。即係意思嗱，我同佢保持距離咁。都是有个对象的嘛，即是我要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才能够保持距离的嘛。那大家在成长里面这个跟他拉扯的故事是怎样 的？我刚才其实听到 Eric 和 Alpha 这样讲呢，我都有一点想法，是不是真的这么可以脱离到的？是啦，首先我觉得是。 你实不是啦。你又要撲飛遊神嘅，因為佢演唱會就 我一定要入個流行文化，因為我對住嘅就係普通大家嘅人係啦，咁所以一定要係知道而家佢哋諗緊啲咩，大部分人可能溝通嘅時候個方法會係點。不過個流行，我覺得係有少少誤導嘅。其實所謂嗰個流行咧，唔係個普遍性大到係全個社會嘅，其實係好少嘅。即係例如，我如果我覺得係全個社會嘅流行文化咧，係網上有關，例如就係用社交平台，我覺得呢個係比較係會多少少嘅。即係例如，你可能其他咧所謂流行咧，好多係喺嗰個界別裏面嘅一個好流行，而跟住咧就出咗嚟俾大眾知道咗。但其实大众咧唔系咁跟嗰样嘢一齐去走嘅，系啦。但系喺嗰个时候咧，喺个 media 上面嘅 noise 咧系大咗嘅。咁所以我先至会睇咧，就系头先 Eric 同 Alpha 可能都会讲，就系佢哋对于大众嘅流行文化系唔跟嘅。但我喺度谂紧，你嘅界别里边嘅流行文化，究竟又系咪真系完全脱离咧？即系包括艺术家。是要完全脱离流行文化，或要比较抽离流行文化而比较独特于 其他人嘅，我覺得呢個係藝術方面嘅一個流行緊嘅大趨勢，即係個文化嚟嘅。我某程度上， 我覺得講界別呢樣嘢係有意思嘅，因為即係譬如話藝術界別，我細個譬如我睇戲，但係我去到我大學先開始睇 Marvel， 即係我之前可能會比較抗拒，好似啊，我要揾我自己喜歡嘅電影啊、成啊咁。咁但係咧，生活上其實我都好中意香港嘅文化嘅。你譬如嗰陣時唱 K 啊，即係有好多嗰個年代嘅一啲文化，行下啲旺角嘅嚇嗰啲商場啊、成啊。即係我覺得呢啲文化反而係我又冇覺得咁自己係一個啊，未必想同佢咁近喎。嗰啲你就會好參與嘅。所以我覺得界別係一個重要嘅分野嚟。 係Alpha咧， 我自己有個矛盾位嘅，因為雖然我自己係。都會做藝術啦，喺呢個界別係好似要脱離少少，但係我自己另一個身份又成日會做啲 influencer 嘅嘢，同時尚有關，可能同最新嘅嘢有關，咁於是就成日都會受到邀請或者係工作嘅需要，就會去好多全城最 hit 嘅餐廳、新開嘅餐廳嗰啲，跟住或者係最新嘅 fashion 嘅嘢咁，所以又好似喺個中心當中，但係又有時又覺得啊，兩邊都好似。有啲格格不入咁樣我有時會覺得有啲矛盾咁樣。 流行文化嗰個所謂距離感咧，有主動同被動嘅。即係主動就可能基於我哋個界別啦，基於我哋個身份，可能我係想同佢保持距離，去令到自己創造一種新鮮或者唔落於俗套咁樣啦。另一個被動咧就係我唔夠錢咯。 是 細個嘅時候，即係唔係我唔想跟潮流咁，潮流都係錢㗎嘛。但係佢講出咗背後一樣嘢就係流行文化其實同工業有關，同產業有關。有個說法係咁嘅，咁就係話嘅文化好多人啦。咁我哋有所謂高雅文化，即係去博物館、去即係音樂廳咁樣，咁就高雅文化，傳統啲嘅咁。咁然後咧，民間有民間嘅文化，即係民間文化可能係例如我哋食潮州菜咁樣先算啦，即係潮州人嘅食嘢或者講嘅説話或者笑話，或者我哋細個玩麻枝菇咁樣嗰啲就係民間嘅文化啦。然後中間有一個就係流行文化嘅意思，就係佢係有工業嘅，即係話有人去創造啦，有人去設計啦，然後盡量 mask 嘅多人。咁而因此有咗呢個好大嚿嘅嘢之後咧，就有平衡地就有一嚿叫次文化。就是去對應住呢一個所謂嘅流行文化。我估我哋就喺呢個咁樣嘅文化嘅結構之下咧，揾自己個文化參與。咁而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我不嬲都係俗套嘅。但係個俗套就係因為，但係我想試喎，但係試唔到，咁咪買啲假嘅咯，買啲似嘅東西，就衫先算啦，即係買唔到潮牌咁，咪買啲似咯。然後嗰度咧，原來慢慢變出嚟咧，你就會發覺，你會突然間被推咗去次文化嗰度，即係呢個就係人與文化之間嗰個有趣嘅互動啊。係 啊，同埋似頭先即係嗱，我覺得一個普通人咁，其實佢係好融入流行文化嘅，亦都幾自得其樂嘅。好似頭先咁話，唔同行業、唔同嘅職業咁樣嗰個情況，其實佢哋可能會睇流行文化，例如可能講藝術拍電影，或者真係視覺藝術。我覺得係好多走喺流行文化同埋個人嗰個 margin， 或者我覺得佢係流行文化嘅邊皮。因為我覺得咧，如果唔係掂到某一啲嘅流行文化嘅話咧。其實佢唔會受到大眾嘅 recognition， 係啦，任何如果唔係涉及到同流行文化可能比較相關嘅嘢咧，佢都會成為係一個小眾文化。 嗱，呢個係咪創作者會去叫做平衡，甚至係專登唔諗嘅嘢咧？反而係調翻轉，即係明知道係要好似要揾一個市場嘅時候，反而想唔諗呢樣嘢。 我覺得其實好捕風捉影嘅，即係嗰樣嘢興咧，然之後當你有興趣去接近佢啦，你再去了解多啲啦，然後你可能想做一啲嘢去啊同呢樣有關嘅時候咧，嗰樣嘢已經冇咗嘅，即係好多時候係一種咁嘅狀態，所以好快就會覺得啊唔需要去border去做呢樣嘢，反而係問翻我自己啊，我有興趣嘅，就算佢第時唔興，我都仲係好有興趣，即係譬如而家。興翻 Y2K 著衫咁樣，咁你唔會話呢樣嘢已經唔興啦？唔係噶嘛，我哋係而家我就係中意呢樣嘢，咁我咪做咯。咁我覺得係多咗呢種心態，即係譬如以前，譬如 hip hop 音樂rap 嘅，即係有一段時間興，跟住然之後又靜咗一輪，跟住而家咪好興盛咯，又即係嗰樣嘢係我覺得多咗好多人咧係 唔係諗個潮流興唔興，係我喜唔喜歡，我中唔中意我就做。 我有少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潮流喎，即係因為而家我覺得係呢個世代當然每一個潮流都會循環再翻嚟，但係可能因為而家 Gen Z 佢哋本來就係諗住要突出翻自我嗰樣嘢咧，會唔會關即係 fast fashion 已經沒落咗事？即係可能又去翻呢度，佢哋強調翻我自我嘅表現，於是就去翻 Y2K 嗰陣係好重視自我表達，即係我覺得關 social media 事嘅，即係而家個個都係自媒體，咁所以係有少少呢個背景嘅因素咁。 不過呢個好得意嘅就係咧，亦都有人會講就係、是。如果我哋相信啊，即係流行文化係有一班工業嘅設計嘅話，佢哋就會話：哦，呢一種好似俾你有個人特色，都係設計咗嘅。即係意思一開始就話我主流推咁樣嘅啦。但係我哋見到個世界就係唔 work 嘅咯。即係大家有社交媒體、有網上，大家開始我叫碎片化咧，即係大家去揀自己嘅生活方式。咁我個產業都要符合呢樣嘢咯。咁咪嘗試就係整唔同嘅嘢啦，好到到整唔同嘅嘢有 fast fashion 啦，都唔 work 嘅時候，我就試下煲下，我又煲下有冇一樣嘢叫做 Y2K 懷舊，用翻懷舊嗰樣嘢去追嗰、那個、那個設計，即係呢一個就係流行文化得意嘅地方，就係、是、佢不斷變，其實佢不斷變，去令到大家依然可以消費到或者參與到咁。 同埋我都幾 buy 頭先 Alpha 所講嗰個情況，例如啊拍電影，我覺得而家喺香港拍商業電影。是一個 niche 嚟嘅，佢唔係一個流行文化。 哦，係。 嗱，應該而家流行文化就係自己中意個題材，好最深嘅、就拍，就係似頭先 Alpha 所講嗰、那個Y2K 文化，跟住衍生出嚟嗰種個人化同埋未來感，即係去大家都追求呢一樣嘢，其實變咗係一個就係、是、流行文化，因為流行文化係唔在於個人啦，定係同人哋唔同，總之就係大家都有一個。集體價值觀都是高貨嗰樣嘢嘅，咁嗰個就係流行文化。所以你而家拍笑片啦，其實係以前係大家覺得通俗噶嘛，而家基本上係肯定係一個突破嚟嘅，即係喺香港電影嚟講，所以我覺得係有呢個特別之處。 我估講流行文化咧，當然涉及到剛才講消費者啦，講工業本身啦，但係阿 Mills 提出一個好重點就係、是，究竟流行文化同藝術之間關係係乜嘢？一個導演是不是藝術家，而這個藝術家又會怎樣去參與藝術文化呢？回來問問 Eric。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學人沙龍，今晚的題目是流行文化的啟蒙。上一節尾 Muse 就拋了個問題給 Eric， 究竟作為一個導演，今時今日其實同時間都是有個藝術家身份的，即是那個界線怎樣 去談的呢？ 其實剛才講電影，譬如現在的香港電影，我們發現即是很難預測什麼電影 會是票房好，什麼電影會不好，因為以前就可能用類型去分，即譬如、啊、這個是笑片，它有這樣行的劇情，它有這些元素是應該有個票房保證的。現在是反過來無端端有些片它彈了出來，為什麼這樣呢？因為我覺得是現在我們不是用一個作品的類型去決定究竟我參不參與，很多時候譬如說、我喜歡行山，咁我去睇嗰套紀錄片，我鍾意呢種感覺，我哋呢個城市有呢種感覺， 即係觀眾 係啦，我就可能會受某呢個題目嘅嘢，我就會去睇㗎喇。嗰種同其他文化嘅交集啊嘅社會嘅情緒影響我去咪做呢件事啊，即係我覺得係而家係咁樣嘅一回事，所以係好難預測嘅。你唔會話邊套戲就一定紅，亦都唔會話邊套戲就係而家嘅流行咁。 咁但係呢個思考就係個作品同個市場關係啫，但係作為導演自己都有取向噶嘛，系咪？即系都有啊！我系拍边一类型嘅，有冇呢个谂法咧？但 系正正就系呢样嘢，其实系强化咗创作人我要做自己嘅呢个谂法。因为你过往可能仲会呢样嘢系一定唔得嘅，其实，但系而家唔系咁样嘅。我觉得系你有心去做一样嘢，你好熟悉嗰样嘢，你好相信嗰样嘢，唔知点解系会容易咗去感染一啲人。我觉得系令到譬如创作有时系比较纯粹，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咁睇。 我覺得有少少係你想跟都未必可以跟到，因為每個創作人有自己強項嘅嗰一個範疇，即係譬如話你都一定有你最擅長嘅主題噶嘛。咁譬如話係真係視覺上，我就當係畫畫呢個樣嘢嚟講啦。咁奈良美智爆出咗之後，其實之後嗰十年廿年，其實十年都係好多人猛咁會畫係 figurative 嘅嘢，因為其實呢個topic 即係呢個主題呢、這個表現嘅方式或者係可愛啲嘅樣咧，係特別受歡迎，會好賣咯。咁但係如果你係畫開抽象，你冇可能突然間會為咗迎合個潮流而去畫，而其實都會俾人秒你啦。即係你貼合市場而做，所以你既要知道，但係你係冇辦法真正去迎合嘅。即係你係都係要始終要強迫地要忠於自己。 但係呢一個講出一個幾得意嘅位置，就係、是、作為創作人咧，我哋對流行文化嗰個警覺性咧，係迫使我哋必須要研習流行文化。 嗯， 即係例如我睇落去唔知似唔似，即係我唔係六十年代成長啦。但係我哋都要去翻六七十年代嘅，無論係你講話電影咁先算啦，係嘛？追翻由邵氏咁粵語流行曲，我哋真係係嘛？由應該係粵流行之前添啊，即係所謂歐西流行曲，然後本地化係嘛，然後啼笑姻緣等等一路去，即係我哋好似創作人就係有一種要去追翻嗰、那個嗰、那個歷史去睇，但呢個追嘅過程就會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哦，我係的確唔想跟嘅，但有陣時咧，你都係受佢影響嘅，即係例如阿凡剛才講話，誒畫畫咁先算啦，誒藝術史係話俾我哋聽，真係有所謂潮流噶嘛， 嗯， 即係印象派出現。之後都影響咗好多年啦。然後印象派之後一路係咪後印象派，然後到抽象表現主義，到呢個所謂 pop art， 即係其實呢一個又點樣回應呢一種所謂，其實都有個框架喎。嗰個係咪叫潮流咧？ 我自己覺得都算係潮流，因為佢嗰個唔係淨係影響喺畫作方面，即係佢都橫跨埋喺譬如話電影或者係文學嗰、那個。那個範圍，而是一堆人都是跟住呢個方向去到創作咯。但係其實而家當代應該是百花齊放嘅，即係反而啲人是要 explore 唔同啲嘅媒介，唔係單一咁樣去跟去做咯。但係有好多當代嘅藝術是有融入而家啲人會消費嘅物質嘅嘢去。咁因為係好多人會覺得啊，同大家嘅生活有共鳴啊等等。咁我覺得係融入咗流行文化嘅元素或者符號喺裏邊。 我覺得嗰個直情係情是文，肯定是艺术界里面的流行文化。 嗯， 它是不是能够，例如你说Impressionism 那个，它是不是能够成为普遍社会上的流行文化呢？其实是看看它真的有几重那个集体价值观咯。 嗯， 我只想一件事，就是你能够令到大众都喜欢的东西，你一定是黐紧一些社会的集體價值觀，咁就係已經黐緊流行文化。同埋我覺得嗱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其實咧好浸淫喺流行文化嘅人咧，其實佢唔係太知解釋到點為之流行文化，但係偏偏咧你係好脱離流行文化咧，刻意地，你係會好熟悉，即係例如個個都係睇電話噶啦，個個都係畫呢啲嘢噶啦，咦佢係知道流行文化係做緊乜個，但係畫緊。而家我普遍例如話，好似頭先所話，普通人啊見到啲嘢好 Q， 好娃娃嘅一個藝術嘅 figures 嘅，假設係咁樣，咁佢會覺得哇好中意，好靚啊！點解你中意？靚咯，得意咯咁樣。佢其實講唔出呢個流行文化係點嘅，但係如果反而俾其他嘅藝術家係話呢一隻咪而家大家成日玩嘅娃娃臉啫嘛，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即系呢个我觉得系 呢个可能系学者讲多啲添， 嗯， 即系研究嘅人啊，创作人都未必会咁谂。即系例如刚才讲印象派先算啦，即系你讲得好啱，就系就算佢画嘅时候，佢其实都已经系参与紧当时嘅所谓流行。咩意思咧？就系例如我哋记得马奈嘅草原上的午餐，其实就系讲紧当时嘅人哦，佢哋烦即系好烦嗰个都市生活，所以放假就会去郊外野餐咁样，咁系咪画得落嚟？其實嗰個就係翻翻嗰個 snap shot 啊嘛，就係去捕捉翻當時嘅人嘅生活嘅方式，而佢哋係咩？佢哋一班人係被沙龍當時嘅沙龍啦拒絕嘅，即係所以佢哋唔係主流，佢哋都唔係潮流，但係佢哋作為藝術家嘅次文化咧，佢慢慢經過歷史，佢又變咗做主流咯，係咪？呢個就係個得意嘅地方，就係冇乜人係可以完全預計到點樣成為流行文化，但係咧佢只要忠於做自己嘅嘢，而冇同嗰個時期 脱轨嘅话咧，佢慢慢就会成为翻主流。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习惯，但系譬如可能系十几年前，即系好中意睇村上春树，即系嗰个年纪嘅人，系咪？咁我会觉得我中意嗰个创作者咧，我就会好想睇头先佢又中意咩创作者咧，一路咁样追翻去咧，我觉得系好好有趣的一件事。你知道佢系 being inspired by 啲乜嘢？咁而我觉得电影咧，幸福啲嘅地方咧，因为我哋嘅历史好短，你得百零年咁样，咁其实我容易啲去研习，即系我会有段时间追某个影展。我就去睇呢個影展咁多年嚟嘅一啲作品，咁我發覺就會頭先阿 Mills 講嗰個係嘅，即係當你有刻意地去同而家發生嘅嘢保持距離，我去追翻之前嘅呢段嘢，一段時間之後你睇翻而家發生嘅事咧，係會有種好似你明咗啦，而家嘅嘢其實係咩嚟嘅咧？同以前嘅咩距離咧？ 係，同埋呢個係涉及到一種就係我哋做創作同埋流行文化之間嘅關係，就係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即是说呢其实我们是都是参考点的，即是没有那个创作的时候不会完全是哇所以凭空的，那个镜头可能是关那幅画的事，然后我画这个的举动，例如 Alpha 的画可能是他画自用你的创造的 character 啦，但是背景可能是最后的晚餐 的一个 setting， 其实这种互文性都是通过我们去研习历史，研习流行文化，然后再创作，其实在你创作里面是不是都是这个过程？ 有少少係用咗而家嘅抽取翻裏面本來唔係重點嘅符號嚟到講而家嘅環境咁樣囉，反而係覺得得意嘅地方係嗰陣時啲人係冇諗住要創造一個潮流出嚟㗎嘛，即係佢可能當初係覺得我想搵出一啲獨特嘅 insight 咁樣去講，點知就變咗係一個潮流咁樣。 我覺得呢個就係藝術某一樣嘅藝術或者某一個嘅媒介，佢突然間爆成為流行文化嗰個情況啦，我試下好外行地試下咁樣舉一個，例如阿草間彌生，佢應該喺創作嘅時候係完全冇諗過大眾，而且佢可能諗唔到大眾會諗啲乜嘢，但係佢係中咗嗰一條流行文化嘅邊，即係例如顏色嘅配搭啊，大家嗰種嘅獨特性啊，對於情緒個表達，而家大家係好重視啊，即係類似呢啲，佢唔係特別咁樣去想做嘅。 但如果用草間彌生去做例子就得意，就係、是、有時差咯。即係所謂中幾時先中啫？我哋而家真係覺得哇，草間彌生好受歡迎，大家都識啊，但係其實好多年之後。即係佢去從日本燒曬自己啲畫，去美國，然後去美國係咁俾人蝦，然後自己亦都好多嘢要處理，到最後佢都係甚至俾人抄襲添咯。佢認為有嗰個男女藝術家嘅問題，揾自在嬌講。但係嗰個過程佢都係其實一路都捉唔到嘅。即係我哋而家咁樣閲讀翻就其實佢都好似食住咗嗰個抽象表現主義嘅思潮，但係。真係參與工業啦，又係個藝術工業，其實藝術都有工業啦嚇。嗰、個工業裏面佢都有好多日常要面對嘅問題，佢冇辦法成為一個 icon 嘅過程。而呢一個係我哋成日都忽視，就係流行文化咧，其實係有嗰個時間性，即係時間會令到流行文化變呢樣嘢。 我想問一問個問題，就係以前啲古代大師，即係西方嗰邊成日都會講緊希臘神話作為一個題材，其實嗰啲。神是不是就是等于我们现在今天会了解的，就是可能次文化里面的某些角色这样，都是家传户晓。 我怀疑直情不算次文化，我觉得在当其时可能是真是当其时的流行文化，就是讲紧不同的神，他可能负责不同的东西，是真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已经不再流行了，而且他的流行性是成为其中一个经典。 如果我们用回第一次我讲的那个架构呢，那个文化几旧的架构呢，我们应该没有 CG 去做这些旧东西，大家用回我的手。民间文化那时候是民间文化。我想一开始当河马未去将那些变成文字，大家在口耳相传的时候，就是大家讲而已，在谈。但是当有人去寫出嚟咧，其實一個修正嘅過程，佢就慢慢去提升一格，成為一個正規我哋見到嘅文化。咁而得意嘅就係古希臘文化，例如去到羅馬時期，其實有個重塑噶嘛，其實即係改曬啲名字。我哋因為有成日都兩個名嘅，其實嗰個重塑嘅過程就係將佢慢慢提升緊嘅。佢慢慢去到而家，咪就係因此從民間慢慢變成一個好似有一個叫正規嘅，咁就一個文化啦。然後再上我哋而家見到就係追翻一個傳統嘅文化。所以流行文化係一個。 是会有经过时间会变异，而当我们以为南文化就是一些很俗的事情，个俗经过时间可能是会变经典。 即以前其实譬如我想不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可以是一个创作者，即可能 是一小撮人可以做的事，是一种特权来的某程度上。同埋你会被技术限制了，不是你想就做到。就算你想写书你都要识字，以前也都有人不识字。但现在不是，你拿个电话你可以拍片，我摆上去就好多人睇到，我哋系平等，越嚟越容易自己系参与到呢件事。 咁所以我一路讲緊即系流行文化好似有一个工业嘅过程，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咧，当大家都掌握大家手上嘅一支笔啦，大家都好似可以去分享自己成为一个媒体，究竟流行文化会变成点咧？翻到嚟继续讲呢个流行文化啲启蒙，流行文化里边究竟点可以流动，点可以变迁？下一节继续。刚才嗰节咧，我哋讨论到流行文化嘅变异啦，通过时间咧，一个民间文化会可能慢慢变成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咧又会再变成一个传统文化、高雅文化。但我哋而家翻去呢个时间点啦，我哋经历紧嘅嗰个流行文化咧，好似好难捉摸咁啊！即系我唔知系因为我老咗，即系我真系捉摸唔到个潮流啊，定系还是系真系唔同晒我哋细个嗰种，即系去好容易认到某个所谓嘅 icon， 认到一个叫做主流咁嘅嘢。 我覺得唔難喎，我覺得流行文化係冇死過。 哦， 係啊，即係 真係因為我老啫， 可能係。咁就嗱咁樣嘅係啦，你可能喺藝術界流行文化就會好熟悉啦。唔該曬，好嗱，因為咧嗱，首先就係你一班人集體去做某一啲嘢，就已經係流行文化嘅衍生啦。你即刻會諗咧，就係韓國嘅而家跳舞文化。唱歌可能拍劇的模式化妆方法乜唔係走緊都近韩式咩好耐之前我哋都係日式啦即係嗰个情况。服装你话如果系咪城市机能系咪大家都跟緊啦其实你话而家好多话要好独特嘅 Y2K 嘅一啲年轻人或者其实佢都跟緊一啲流行文化当然最强的流行文化就是你社交媒体是不是大家都是在做这件事在 Flex 是不是大家都在闹交是不是不爆你不摆上去是啦那件事真不真是不是不紧要是不紧要是啦所以我觉得是大家都走进这个文化但是呢我都说在流行文化里面的人呢他成日都不知道自己跟紧流行文化而现在的人呢同时都会觉得呢就是我仍然是很独特的。 我同同年紀係一定有關係嘅，雖然大家都好後生，但係我哋都經歷過一啲某啲文化，可能細個紅過、興過，而家係消失咗。有啲人我哋曾經好喜歡，可能佢冇咗，好多原因。跟住有時候你會浸緊喺而家嘅文化裏面你都會懷念下呢啲嘅 moments 啊，呢啲嘅畫面啊，咁可能就會覺得，咦，好似冇咗，有啲。流行文化，咁我覺得同年紀係有啲關係咯。但係，所以我覺得流行文化某程度上係一啲永遠都好年青嘅嘢嘅，即係你喺嗰個階段，你反而冇咁多包袱，唔會話啊有啲嘢邊啲先係好，邊啲係唔好，你唔會有去懷念咁多，因為已經冇過去去懷念噶嘛。年輕嚟講，咁所以正正就係咁，好多嘢就係喺年輕一代去揾翻佢哋自己嘅文化流行文化。 同時間都可能係覺得年紀大咗開始會有啲包袱，就覺得未必係即係人哋興你又去跟咁樣樣啦。但係我諗而家嘅會掀起到個潮流嘅係肯定係啲流量巨星㗎啦，即係都係嗰啲韓流嘅頂流嘅巨星啊，佢哋著一著就會俾人瘋搶或者係猛咁去扮啊咁。所以之前都有同以前是做传媒的朋友去讲起他都是觉得现在传统的媒体已经反而不是在前面引领而是反而调在后面去跟回网络红人他们一铺什么他们即刻全部 去到抢着去铺回所以其实可能传统的媒体那个话语权反而不够流量巨星去到 这个就是那个我想是个重心就是哪个掌握流量即是以前那个世界我真的聽翻我啲前輩講啦，即係一首粵語流行曲，我係知道幾時喺電台首播，佢哋就哇步喺個電收音機面前，抄個歌詞來，即係第一次聽咁。 咁咪就係嗰個收音機掌握住流量咯。咁佢咪大家跟住咯。咁、然後去到有電視係嘛？電視台大家跟住個電視台咪就係大家即係報住個時間去睇係嘛？然後食飯時間睇咁，甚至某一間家私鋪係咪出面好多電視？大家就係報喺個家私鋪出面睇添，都有個嗰時佢掌握流量。今時今日嘅流量就係掌握咗喺一個網上。我哋好似掌握唔到，即係唔係好容易去知道邊一個突然間會出現嘅一個時候。 其實呢個係好關係到流行文化點樣傳播。嗱，其實我哋成日都會話流行文化咪電影咯、音樂啦，咁其實佢係流行文化嘅載體， 係 即係佢唔係流行文化，佢載住某一啲嘅流行文化帶出嚟。咁其實呢每個時段呢其實佢個載體嗰個嘅傳送力係唔同嘅。其實係即係呢個叫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theory。係、啦即係佢叫敘事傳輸啦有啲叫敘事轉移啦嘅理論。其實就係話我哋究竟將敘事嗰個故事用乜嘢當時嘅媒體係最強可以令到呢一個個人嘅情感啦角色啦同埋意象呢係一時間浸淫咗落去嘅。咁嗰個就會最強，係啦。咁嗰個咧就會主導咗當其時嘅流行文化嘅變動啊，咁樣例如而家基本以前就係可能係電視啦，係、咪？即、就、係、是、大家會咩就做選美啊，或者有啲嘅慶祝典禮啊，咁嗰啲 咧， 係啦，大家就會去睇嘅。咁你能夠想象就係電視台其實佢製作需時，所以佢其實對於一個流行文化嗰、那個。lasting 嘅時間咧，係會相對上長啲嘅。依家基本上我出個 post 或者拍條 reel， 我就已經係好快地可以做到某啲嘢。咁所以而家個流行文化係會變咗，真係有一個就係流行文化已死嘅感覺，就係佢不時係咁出嚟咯。 哦， 係，因為我哋而家嘅載體就係 social media。是啦社交媒体网络。 不过我觉得有时大家可能会忘几样嘢呢即是以前譬如说电视台也好唱片公司也好是一个很鲜明是某些人拥有的东西所以你觉得啊他们可能掌握了某些东西。我们用社交平台好像是没有受这些控制。 嗯。 但是其实社交平台都是某些人拥有。 有个演算法在后面。 有个演算法在后面。很多东西都是在有这些操作在这里的。不过个现象就是我们是好像是容易的参与和拿到我们有的东西。 同埋它的变化快。即是那个变化快令到你有个幻象觉得呢它好像没有人控制到的。因为我不断变样。但只不过是一个斗快 的过程。不过这个就得意因为呢去讨论有一班人就会觉得哦流行文化已死啦即是这样。但另一班咧就係話啊唔會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講咩就係、流行文化同我哋自我身份嘅表現有關。 嗯、 即係由細到大點解我會去跟究竟我係張國榮定係譚詠麟嗰、那個唔係單單係對於個明星嘅追求嘅，係、關於我想表現一個咩嘅形象。咁、只要人繼續想表現自己的形象咧，流行文化就唔會完啦，因為大家只會揾翻一個相襯嘅點、只不過今時今日從我哋話俾大家聽，我係邊一個嘅。应该咁讲，从谭咏麟变成咗另外嘅星啦，都会有星啦。另外就系可能我通过我个痛包，即系个袋里边有只公仔，嗰只公仔就表现到我系乜嘢嘅咩嘅取向，咩嘅生活态度。呢一种亦都系另一个令到流行文化会继续去行嘅方向。 系、系啊，我认为，因为头先所讲，我哋第一节嘅时候咪讲流行文化系一块镜，一个 snapshot。其實佢睇唔到後面嗰批嘢，其實後面嗰批嘢就係頭先米哈你所講嗰啲個人身份啊，我 hold 住嘅價值觀啊，我試下舉一個例子睇下大家係咪都認同。例如而家好多時我哋娛樂方面可能唱歌你會見到有個男團或者某啲嘅女團係呢個符號係出咗嚟嘅。呢、這個符號出咗嚟咧，衍生咗好多一啲實際嘅載體，即係包括係音樂啦，包括係電影啦，包括例如選秀節目啦咁樣。其實佢再後面嘅一 part 咧，係講緊追夢嘅，係、啦，呢、這個係一個我哋叫係啦共同嘅某一啲嘅價值或者係特徵，就係、追夢。而追夢背後嗰個嘅價值咧，其實就講緊就係、我而家我自我係要實現。我唔能夠被活埋，以前咧就是、我要為人而活嘅，我有責任嘅，我要同人哋打好關係。而家呢啲嘢都緊要，但係撇我後邊先啦。最緊要就係我顯示到自我，咁、所以所有顯示到嘅自我嘅一啲出嚟嘅唔同嘅流行文化咧，都係會興。 係，所以離開流行文化都係表現自我定位、自我形象嘅方式咯，係嘛？ 同埋其實頭先所講嘅表現自我、想追夢嗰樣嘢，或者係要想參與其中並支持嗰、那個嗰啲 idol， 如果係打旗號係追求夢想嘅，其實我支持佢都係認同緊呢樣嘢，所以就係表現緊自己嘅意思。 同埋有時即係自己做唔到嘅嘢，我睇到佢做，同埋佢唔一定要成功，就算佢最尾唔得，佢試過努力過，你就會被感染到，覺得佢有勇氣去做，佢直情有勇氣俾我睇到佢呢個過程。咁呢個感染力好大。 喺南文化裏面有一個學者講，就係話南文化有個特點，就係一種叫做情感的實踐。即係話咧，佢嗱價值就去啲啊，價值喺嗰度噶嘛。但係點樣翻到我度，就係我有個情感係可以去同呢個價值交流。意思係咩？例如我聽完歌出去唱傷心嘅歌先算，用啲膚淺啲先，唔好追夢住，即係我失戀啫，純粹。OK， 咁首歌失戀啫，關我咩事咧？就係、是，所以我哋會有卡拉 OK 出現，卡拉 OK 令到你唱嘅時候，你就可以散發嗰個傷心失戀情感，就同個難文化有所關係啦。睇選秀節目都係，即係唔係所有人都有嗰個資源同幸運去追夢。追夢固然是一個可以通過努力去做，但我們都要需要明白它是有資源和成本，不是所有人都那麼幸運可以有，但同時追夢的心可能個個都要有，那就通過去消費去看，就是看是一種消費。即南文化就是這個特點，就是通過創造與消費亦都是去處理除了自我形象，另一部分就是個情感的部分。 是，所以剛才 Eric 在我們之前的節數他不是說過說我自己追求我自己喜歡的東西，其實這個是很現在的流行文化。我覺得看看那個爆的情況呢，是第一，那個相對付出那個人呢是有幾大的付出，而感染到其他人都覺得，我都覺得是啊，我都是這麼大付出，所以我要支持這個導演，或者我要支持這個藝術家。跟住佢個題材當然係切合到某一啲嘅而家流行嘅元素，就係、是、可能講緊一啲自我被活埋啊，唔能夠活出嚟啊，受到好多以前傳統嘅枷鎖影響啊，所以令到我自己活唔出我自己出嚟啊，我要跑出一片天咁嗰只。其實如果係可以顯示到呢一個咁樣嘅內容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是我覺得就是 tap 中了現在那個的流行文化背後那個的價值觀。咁跟住那樣東西就變咗可能突然間一時流行了。 其實對創作者來講都挺鼓勵的這樣東西，因為你反而你創作的時候，你人家未必只是看你的作品，你的創作過程人家其實都可能會被感染，或者他可能會認同，可能會參與，然後他可能會跟你一起去做他想做的東西，你多個基數大咗，所以我諗都係一樣好鼓勵到大家都去做創作，同埋做緊創作嘅人覺得啊，我都唔係自己一個啊，原來係會有呢樣嘢 嘅。而家啲電影嗰啲咩 King of 長嗰套電影嘅，拍住呢樣嘢， 所以好多係啊，好多製作嘅紀錄片啊，好多製作嘅花絮啊，嗰啲故事其實有時候比嗰個片更加多人睇。係 係Ava會唔會拍住自己畫畫啊？ 有時會都係要有，都真係無法不受呢一個 social media 嘅影響嘅，即係覺得啊其實你自己睇人哋嗰啲藝術家呢嘅 social media 都會覺得咁係幾有趣，因為啲人係鍾意睇嗰啲 time lapse 係零至一百咁樣去做，睇落去都會，於是而家都係有娛樂性嗰個考慮要喺度，即係就算唔喺你嘅作品度好表現，你去 share 其他嘅花絮其實都係會有正面嘅回應，於是你自然地本能地就會覺得啊，我都想做多啲喎咁。 講呢個關於流行文化嘅一個本質呢，講到其中一樣嘢呢我仲未提及，就是流行文化的創造力。歡迎回到今晚最後一節的學人沙龍，今晚的題目就是流行文化的啟蒙。之前幾節我們講到流行文化的定義，它的流動性，今節我們講一下創造力。因為流行文化是一個在我們的文明推動上面其實一個很大力的，剛才也說了很多不同的流派今時今日覺得經典的東西其實當時都是流行文化。去到現在其實Eric 剛才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年輕人為什麼他不甘於 去一個叫做主流，不甘於一種叫做固定咗嘅東西。其中一樣嘢就係佢想創造一樣新嘅嘢。因為創造其實好好重要。 我覺得呢個原有一個關鍵詞，我諗到係可以傾下原創呢樣嘅。其實有冇原創呢樣嘅？以前好似譬如我哋睇翻之前嘅文化興嘅嘢，好多都係一啲嗰個時候啊，突然之間有啲新嘅彈出嚟。但係而家咧，你會可能我哋喺當代，你會覺得好多嘢其實係重新詮釋。即係我哋將某啲嘢同某啲嘢加埋，然後咦佢好似生咗樣新嘅，即係我唔知有冇用即係啲 AI 嗰啲 tool 咧去整音樂啊，整啲新嘅片啊、相嗰啲。咁其實點解佢哋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呢？因為以前嘅 database， 佢有之前嘅創作，佢就可以不斷地重新傳釋一樣新嘅。我覺得呢個係一樣有趣嘅嘢嚟嘅。 但係咁，我想問清楚先。咁如果用咁嘅方法，你認為係咪叫原創呢？ 呢、這個就是我正就係覺得有保留 嘅地方， 係啦，即係我會覺得你突然之間諗，覺得重新詮釋同原創好似有距離，但你即係細心咁去諗，有咩故事未俾人講過咧？有啲乜嘢冇人諗過咧？我哋點解會同以前嘅作家導演會覺得啊，我哋被感動咧？因為有啲嘢我哋有共鳴啊嘛，有啲嘢就係會講一百次嘅故事，一百次都係唔同，一百次都會覺得係有意思去繼續講。所以我唔知啊，呢個係一個問題。 我認同係即係從好嚴格嚟講，係冇乜原創咯。嗱，你當係咁啊？你見到有一個好似 Out of the Blue 爆出嚟嘅，大家未見過嘅 ideas， 咁其實嗰個人係點 inspired 嘅？即係你會問呢一個咁樣嘅問題噶嘛？咁一定係好多時話啊，創意源於生活咁嗰只，咁佢生活緊啲乜嘅咧？佢係生活緊而家仲係石器時代，咁嗰件事係好原創，即係好原創啦。因為我唔知道石器時代發生咩事，咁所以咧，佢一定係同而家嘅生活或者俾某一啲嘅作品、某一啲嘅情況，佢可能同另外一樣嘢mix 咗，而做咗一啲好唔同嘅诠释或演绎，而令到大家系冇见过同一样嘢系咁样嘅面貌嘅，系咯。咁我觉得嗰样嘢就大家口语上系话原创。 咁我覺得係咪首先要定義咩係原創先？我覺得好難去定義，因為你個人之成為你而家都係你自己一路成長學習啲既有嘅知識得嚟，而嗰啲知識係本來就係文明嘅累積嚟㗎嘛。咁即係你喺個巨人嗰度，你已經係俾好多以前嘅人嘅 idea 去到加埋變成而家嘅你，所以我唔知點樣去 define 原創。 所以我覺得係未見過。 除咗發明之外， 我某程度上覺得係嗰樣嘢係未見過嘅，就已經係幾原創嘅。 但發明嗱，發明都係好近似嘅概念嚟嘅，就係、是、我哋覺得發明係由零到一，但都唔係，即係佢都係一個演化嚟噶嘛，係一個堆疊，我哋叫知識嘅堆疊。嗱，畢加索講噶嘛，即係所有嘅藝術家都係偷嘅。但要偷得似一個藝術家，即係個意思就係話，我哋唔係淨係搬啊。即係剛才話我其實而家關我哋個創作嘅風氣事嘅個方向及風氣事，就係、是、好多人咧未聽我哋嗰條橋係咩就，你有冇 reference 先？係咪？你有冇咩似嘅？幫我睇咗先。佢會令到大家就係依賴住好似有啲嘢，我要似乜嘢先去創作。但係一開始就創作未必係咁。畢加索嗰句説話講翻轉頭就係、是，其實係你要學習，你要知道自己有咩位置，咁你先知突破啲咩嘛。講翻例子，用我哋嘅香港電影或者武打電影。當年你諗下，胡金铨嘅拍武打電影好新啦、啊，係嘛？佢嘅新法係點咧？就係、是、佢用上咗一啲好山水畫嘅美學去設計畫面。然後敘事手法上面是一種很有詩意的小說的形式，詩化的小說形式。然後場面調度上面它加了京劇的對答。那你說它是不是創新和發明了一套它屬於胡金铨式的即是武打片方式，但是它用的那些原材料是京劇、是我們的詩詞、是山水畫、那這個組合拆翻散再出現其實是原創啊！ 我諗某程度上原創咧，其實係話俾大家聽咧，呢樣嘢咧，我做嘅時候咧，我諗過嘅。我係有意思去咁做嘅，即係大家睇平台啦，唔同平台好多劇集啊、電影啊，會有時對於一啲啊呢樣嘢係乜乜 original， 你就覺得呢樣嘢咧 係佢，你唔會覺得嗰樣嘢係你未睇過，但你會覺得咧，你做嗰個人咧係諗過度過嘅。佢擺呢樣嘢落嚟，擺呢樣嘢落嚟，或者有啲嘢佢新嘅生出嚟。咁我咧有時候大家去，其實對呢啲依樣嘢係有追求嘅，觀眾或者所有人都渴望緊呢樣嘢，渴望有啲人佢有啲 effort 去諗一樣嘢，去做呢樣嘢出嚟。咁呢樣嘢就係我哋點解會對原創係好想要。 我自己如果會睇呢一個咧，係自己創作，即係話嗱，我哋好多時諗緊原創嘅時候咧，係 fake 嘅，係模糊嘅，即係一個人，即係嗱。呢個係我創作㗎，阿米哈係冇俾過意見俾我，Eric 亦都冇提我，Alpha 亦都冇 inspire 我，係我自己深刻唔知點樣，係啦，咁我自己創作出嚟，我覺得呢個係叫自己創作，係啦，即係但係佢創作出嚟嗰樣嘢咧，係好可以係阿 Eric 兩年前咪做過咯，即係你明啊？但係呢件事係我創作嘅，而我哋頭先好似有啲討論嗰個原創咧，就會係係咪？冇特別大家係睇過呢一樣嘢出嚟，咁如果嗰樣嘢係又冇睇過出嚟，似頭先胡金泉嗰個情況，即係話其實我唔理你點 inspire，因為你係冇可能撇得過其實好好嘅呢一節就係冇能撇得過流行文化同埋自己嘅生活，而你做出一個創作嘅，咁所以我唔理你背後係點，你出嚟嗰樣嘢係自己嘅，咁可以叫做自己原來創作。如果嗰樣嘢係完全冇見過嘅，咁嗰樣嘢係淨喺個社會上面嘅即係原始創作嘅感覺就係咯。 但呢度有兩個值得傾嘅就係、是、第一，喺流行文化裏面咧，原創未必一定成功。即是你第一浸出现呢是未必 work 的。反而是第二三浸先可能 work 的，一等人再退。第二就是去回胡金泉那个例子，就是他不是完全脱离了那个大众。我不用市场先用大众。即是他有个类型嘛，武侠这个类型是 work 的。我在这个能够跟大众有共鸣的类型里面，我尝试新的东西。我就是一个可以在流行文化里面叫做带领流行文化的那个领头人。但反正第一点其实挺有趣，即是原创和流行文化成功的那个关系，或者流行文化怎样才可以即叫做成功的例子，是有什么特色呢？这样 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后设的这样东西，是即是好像我们往往当一个文化它流行了，我们深刻好像觉得解释到。因为咁，因为咁，因为咁，呢样嘢系自然红噶啦，咁样咁。但系我哋系真系，我到而家都冇一个人或者冇一啲人系会好叻咁话俾你听呢样嘢一定得。你会觉得抗拒，所以我唔知啊，即系究竟嗰样嘢系能唔能够有个 formula 咧？我成日都好怀疑，系啊。 唔系要反映到个时代嘅气氛、个社会嘅氛围，先至会容易啲去。 好系啊， 即系譬如呢、okay. 个好好嘅，因为咧，譬如话。作為創作人，譬如話，而家啲人唔開心先算。你唔開心咧，究竟你係要俾一個好正面嘅能量佢哋啊？但可能會抗拒嘅喎。我唔開心，你仲引我笑，唔關我事嘅喎。咁但係你俾啲再慘嘅佢又會可能覺得我已經夠慘啦。你仲咁樣，好矛盾嘅喎。所以好難，好難捉。 但得意嘅就係我哋而家喺一個咁樣嘅時空之下係咩意思呢？就係我哋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呢，跟住嗰個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嘅同時去消費流行文化。我啲學生呢即係同我一樣係會追返70年代嘅電影睇。佢哋話唔要笑啫，你問下佢睇唔睇周星馳，佢哋全部識倒背如流啦咁樣。所以嗰個所謂成功個定義，今時今日再講流行文化就係、是你今日可能未做到好多人共鸣，但是你继续积存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班听众在你的观众在哪里，他可能是未出世的，即是他会继续去，你如果能够回应紧是你那个时期的生活的东西，其实都会留下，即好像我们现在去见很多找回一些叫做怀旧 的想法，是吧，找回我们城市里面一些不同的地貌景观的时候，我们都是流行文化里面找的嘛。有时候我们会见到那些细个所记忆中的唐楼 的情况。其实流行文化除了是在当刻去跟大众一起生活，其实都是留了一些所谓记忆啦，一些我们的印象给我们。这个都是流行文化的一个创作力。 同埋你不需要是即是全世界去都是兴那样才是流行文化。很多时候我只需要10万个人。是会留意的。那样东西已经找到我的族群。 是行业性区域性的流行都是一种流行。还有其实这个 其實創意原創和流行文化是真的連住，我認為是連住一起的。你當是流行文化就是這個圈，是的，我認為能夠爆出來那個原創，即是剛才所說或者那個創意，是往往呢就是在流行文化的邊皮。究竟哪些人知道這句流行文化的邊皮是什麼呢？這個就是大家是難去捉摸。難去捉摸呢，可能是因為其實如果要捉摸那個價值觀呢，未必是太難。但反而要看一下，就是那個價值觀是究竟是不是 influencer 能夠講出來啦，那個媒體是不是夠多人看呢？即是例如你好可能呢，在現在我當是這樣先，在粵劇裏面他如果有一套劇是做到流行文化的邊皮，但是他的傳播力太低，在而家嚟到讲，相对低，相对低，系啦，佢可能系好好 OK 嘅，咁所以咧佢系传播唔到。但系如果呢件事咧系有一个 YouTuber 做咗，佢谂到做咗相类似嘅，呢个传播能力就好低，佢就可以成为一个流行文化啦。而点解原创，我觉得系唔系成日最流行一个，就是因为佢系个边皮，跟住再创作嗰啲咧就会慢慢入去個大眾，因為呢個就係個 social learning， 即係當我學咗一樣嘢嘅時候，我會模仿嗰個流行文化裏面做嘅嘢，跟住一路去繁衍出嚟，更加去到流行文化嘅軸心咁樣。 但係講呢一個流行文化嘅所謂傳播又好啦，嗰、那個叫做幾多人去留意都好啦，其中一個困難點其實係究竟係咪越嚟越少都可以撐得起一個創作？即係咪例如你？要几多人睇我嘅作品先？唔系唔使喎，全世界有一个人买我幅画，一个就够噶咯，系咪咁样去计算咧？ 我从来都冇真正入过好大众嘅区域，但系我觉得如果系你特殊嘅你嘅范围咧，只要系嗰个范围里边嘅人系即系有嗰个传播力嘅话，其实都已经够做啦，即系可能系。 好啊，关于流行文化咧，太多嚟讲啦，我哋下一次咧学人沙龙继续讲。Thank you.